在浴缸里脸红透，代替我哭泣想下雨，其实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，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。虚弱的窗帘留不住，放你的黑夜也要走，清晨唤醒了我， 就像彩虹，我张开。